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半个小时后，楼影的幻影站在了星云娱乐的公司楼下。只是查遍他所有的资料还不够，楼影想，他得亲眼来看看这是个什么样的女孩子，是不是真的适合小池。谁想他刚进入女星所在的星云娱乐公司总部，就意外撞见了他正想着的人。池小池坐在公司大堂的沙发上，戴着灰色口罩，给偷偷凑上来的公司员工在工作簿上签名。哪怕不看他的整张脸，只看他口罩下勾勒出的完美下颌线以及长风衣边缘延展出的长腿，就足够博人心跳了。池小池身边坐着个与他年纪相仿，身形却偏娇小的男人，长相和089相近，同属俏丽款的，也正是仗着脸好，他那头深蓝色的小卷毛才显得不那么浮夸。楼影想， 这应该就是小池的新经纪人，叫卢卡斯的。 在他远远的观望间，一名着职业装的秘书快步上前来，恭敬道： 陈先生，宋总已经到停车场了，马上就到办公室，请您跟我来。 嗯。 池小池嗯了一声，在秘书引领下走到一楼电梯口。直通总裁办公室的电梯门应声打开，秘书看见里面的人微微一愣，急忙解释道： 宋总，池先生一定说要在大厅等，我们也没有办法。 相比于秘书的委婉，池小池本人就直接很多。 哎，宋之怀，你那办公室怎么还是那个味儿？上次不是说让你换个香水吗？ 叫做宋志怀的年轻经理蹙起眉头，理了理自己的金丝眼镜链，朝池小池做手势，示意他进电梯。池小池跟他玩笑着客气： 不不不，不敢跟您抢，您先上。 宋志怀不再废话，一步跨出电梯，擒住池小池的手腕，干净利落地把他扯进了电梯。楼影面色铁青，迈步跟了上去。电梯上行，池小池和宋志怀并排而立，旁边站着一个谁也看不见的楼影。闲极无聊的池小池目不斜视，徐徐踮起脚，意图跟近1.9米的宋志怀持平，被宋志怀一抬肘摁了下去。自从看清宋志怀那张英气奕奕的脸后，楼影的脸色就冷得能结出一层霜花来。池小池的小动作打破了电梯里的寂静，宋志怀也有了开口的机会。他摘下眼镜，用镜布轻轻擦拭。去掉眼镜的宋志怀少了几分风度翩翩，多了几分风流倜傥，但他的口吻却异常礼貌而疏远。 第三次了。 宋志怀彬彬有礼地询问： 池先生，你是不是跟我们公司的艺人杠上了？ 难道不是星云的艺人格外喜欢我吗？ 宋志怀一笑，不置可否。让楼影稍感庆幸的是，他们去的地方不止一个人。池小池坐在宋志怀办公室自带的小型会议室的桌前，从半透明的黑色万宝路烟盒里取出一支烟，在盒子上磕一颗烟丝，以目光询问过在场诸人的意见后才点起烟来。柑橘味的淡白烟雾在他指尖缭绕，他用夹烟的手拿起桌上的古瓷茶具品鉴道： 这套茶具的成色比上次好多了， 宋志怀露出虚假的商业笑容，惜字如金的应道：“ 是吗？” 相比于池小池的悠哉悠哉，对面一干人等的脸色可没有那么好看了。公关部经理斟酌了好一番言辞：“倪娜就是那个池小池宣称要和他三年抱俩的对象。” 我这个人不喜欢想，喜欢直接做。星云娱乐的公关跟进太慢，我只能自己想个办法，随便催一催了。 公关部经理小福吸了一口气，他这一随便可是把整个网络都给点炸了。 肯定也不能 跑到营销号底下胡说八道吧。经理定了定神，尽量委婉道：“ 您的确让我们难做了。” 卢卡斯刚想张嘴，池小池又开口了：“ 那就加油喽。” 妮娜的经纪人也在场，她为这件事情奔忙了两三天，眼圈底下青黑了一片。听到池小池这样冷讽的口气，终于忍无可忍地炸了锅：“ 朱莉，我们现在是要解决问题，不是把问题进一步扩大化。你知不知道你那条留言对我家妮娜造成多大的困扰啊？所有媒体都在不间断地打电话来，她的活粉掉了30000，要不是我们及时控制……” 宋志怀和公关部经理来不及阻止，同时微微闭了眼，一脸的不忍直视。 哦，是我误会了吗？ 池小池抽着烟淡淡道：“ 他买我行程请狗仔来拍我的时候，原来不是想和我结婚啊。” 经纪人傻住了，卢卡斯一把捏住池小池的手臂玩命瞪他。池小池瞄他一眼，又看向他握住自己的手，不赞成地摇了摇头。卢卡斯会意，乖乖地放开了手，但是还是难免担心地盯着池小池，生怕他会说出更多挑衅的话来。在鸦雀无声的会议室里，池小池吐出一口烟，用大拇指反复擦刮着柔软的嘴唇，在朦胧烟雾里看向脸红一阵白一阵的经纪人：“ 你们有你们的渠道，我也有自己的渠道，别以为你们做的事情有多隐蔽。至于掉粉，不是因为他卖钢铁直踢的人设吗？之前吃了红利吸了粉，现在舆论控制不住了，引起上头注意了，影响广告和新剧播出了，就想找个男性传点绯闻，最后再澄清我们是好兄弟关系，真是进可攻退可守，是吧？” 不知何时，池小池脸上没了虚应故事的笑意，他淡尽烟灰，微微昂起下巴，看着对面的经纪人眼里阴郁缄默的气质，有种叫人头皮发麻的错觉。“ 你为什么会认为我会陪着你玩这种游戏？” 够了。 池小池眼睛漂亮的一弯，一扫阴霾，亲切道：“ 话说到这里就够了，接下来我们都听宋总的，这件事情要怎么处理？” 最后他们商量出一个双方还都算满意的结果，妮娜这一方发布官方消息澄清二人的关系，条件是池小池千万别就这件事再发生了。 如果不是因为最近有时间，我也不会管这种事情。 离开前，池小池对妮娜那位面若死灰的经纪人笑道：“ 如果你们还有类似需求，可以下次等我进组的时候再搞这套。” 宋志怀把人送到电梯处，询问他的保姆车停在地下几层后，绅士地替他按下电梯。在门即将合拢时，宋志怀又伸手挡住了伸缩门：“ 池先生，我们也不是不认识，下次再搞事的话，可以出于礼节通知我一声吗？”“ 一定。”